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方广圆觉修陀罗了义经，大唐济宾三藏法师佛陀多罗译。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来光严住持，是诸众生清净绝地，身心寂灭，平等本寂，圆满十方，不二随顺，以不二境现住净土，与大菩萨摩诃萨十万人聚。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普眼菩萨、金刚藏菩萨、弥勒菩萨、清净慧菩萨、威德自在菩萨、辩音菩萨、净诸业障菩萨、普觉菩萨、圆觉菩萨、贤善守菩萨等而为上首，与诸眷属皆入三昧，同住如来平等法会。于是文殊师利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拜佛言：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来法众说与如来本起清净因地法行。即说菩萨于大圣中发清净心，远离诸病，能使未来末世众生求大圣者不堕邪见。作是已矣，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二是世尊告文殊师利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咨询如来因地法行，即为末世一切众生求大圣者得正住持，不堕邪见。汝今谛听，当为汝说。使文殊师利菩萨奉教欢喜，记住大众默然而听。善男子，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盘及波罗蜜教授菩萨，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以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云何无明？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犹如迷人，四方一处。 妄任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辟蔽病目，见空中花即第二月。善男子，空实无花，病者妄之，有妄之故，非为惑此虚空自性，亦复迷彼实化生处，由此妄有轮转生死，故名无明。善男子，此无明者，非实有体，如梦中人，梦是非无，及至于醒，了无所得。如众空花灭于虚空，不可说言有定灭处，何以故？无生处故。一切众生于无声中妄见生灭，是故说明轮转生死。善男子，如来因地修缘觉者，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以无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无，本性无故。彼知觉者，犹如虚空，知虚空者，即空花相。亦不可说无知觉性，有无即浅，是则名为境觉随顺。何以故？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故，是得名为因地法性。菩萨因此于大圣中发清净心，末世众生依此修行，不堕邪见。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文殊汝当知，一切诸如来从于本因地，皆以智慧觉了达于无明，知彼如空花，即能免流转；又如梦中人，醒时不可得。觉者如虚空，平等不动转；觉遍十方界，即得成佛道。众患灭无处，成道亦无得，本性圆满故。菩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末世诸众生修此免邪见。于是普贤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拜佛言：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菩萨众，即为末世一切众生修大圣者，闻此缘觉清净境界，云何修行？世尊，若彼众生知如幻者，身心亦幻，云何以幻还修于幻？若诸幻性一切尽灭，则无有心，谁为修行？云何复说修行如幻？ 若诸众生本不修行，于生死中常居幻化，曾不了知如幻境界，令妄想心云何解脱？愿为末世一切众生作何方便见此修行，令诸众生永离诸幻。做事一意，五体投地，如是三情，终而复始。尔时世尊告普贤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修习菩萨如幻三昧方便见思，令诸众生得离诸幻。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是普贤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善男子，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犹如空花从空而有，幻花虽灭，空性不坏。众生幻心欢意幻灭，诸幻尽灭，觉心不动。一幻说觉，亦名为幻；若说有觉，犹为离幻；说无觉者，亦复如是。是故幻灭名为不动。善男子，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有坚执持远离心故，心如幻者亦复远离，远离为幻亦复远离，离远离幻亦复远离，得无所离，即出诸幻。譬如钻火，两目相因，火出目尽，灰飞烟灭，以幻修幻，亦复如是。诸幻虽尽，不入断灭。善男子，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不见次。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依此修行，如是乃能永离诸幻。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普贤，汝当知，一切诸众生无始幻无明，皆从诸如来圆觉心建立，犹如虚空花一空而有相，空花若覆灭，虚空本不动。幻从诸觉生，幻灭觉圆满，觉心不动故。若彼诸菩萨及末世众生常应远离幻，诸幻悉皆离，如目中生火，目尽火还灭，觉则无见次，方便亦如是。于是普眼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拜佛言：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菩萨众即为末世一切众生演说菩萨修行见次，云何思维 银和柱翅。众生未悟，作何方便普令开悟？世尊，若彼众生无正方便及正思维，闻佛如来说此三昧，心生迷闷，即于缘觉不能悟入。愿兴慈悲，为我等辈及末世众生假说方便。作是一意，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尔时世尊告普眼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为于如来修行见次，思维住持，乃至假说种种方便，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是普眼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善男子，彼心学菩萨即末世众生，欲求如来净缘觉心，应当正念远离诸患，先依如来奢摩他行，坚持境界，安处途中，厌作净事，恒作是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谓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归于地。唾涕脓血、津液涎沫、痰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既知此身毕竟无体，和合为相，是同幻化。四缘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缘气于中积聚，似有缘相，假名为心。善男子，此虚妄心若无六尘，则不能有；四大分解，无尘可得。狱中缘尘各归散灭，毕竟无有缘心可见。善男子，彼之众生幻身灭故，幻心亦灭。幻心灭故，幻尘亦灭；幻尘灭故，幻灭亦灭；幻灭灭故，非幻不灭。譬如魔镜，垢尽明现。善男子，当知身心皆为幻垢，垢相永灭，是方清净。善男子，譬如清净摩尼宝珠，应于五色，随方各现。主愚痴者，见彼摩尼实有五色。善男子，缘觉净性现于身心，随类各应。彼愚痴者，说净缘觉，实有如是身心自相，亦复如是。由此不能远于幻化，是故我说身心幻垢。对离幻垢，说明菩萨垢尽对除，即无对垢，即说明者。善男子，此菩萨即末世众生，正得诸幻灭影相故，尔时变得无方清净， 无边虚空皆所显发，觉圆明故显心清净，心清净故见尘清净，见清净故眼根清净，根清净故眼识清净，识清净故闻尘清净，闻清净故耳根清净，根清净故耳识清净，识清净故觉尘清净，如是乃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善男子，根清净故色尘清净，色清净故声尘清净，香味触法亦复如是。善男子，六尘清净故地大清净，地清净故水大清净，火大风大亦复如是。善男子，四大清净故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清净，彼清净故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爱智，佛十八不共法三十七诸道品清净，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一切清净。善男子，一切实相性清净故一身清净，一身清净故多身清净，多身清净故如是乃至十方众生圆觉清净。善男子，一世界清净故多世界清净，多世界清净故如是乃至尽于虚空圆果三世一切平等清净不动。善男子，虚空如是平等不动，当知觉性平等不动，四大不动故当知觉性平等不动，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平等不动，当知觉性平等不动。善男子，觉性遍满清净不动圆无际故，当知六根遍满法界，根遍满故当知六尘遍满法界，尘遍满故当知四大遍满法界，如是乃至陀罗尼门遍满法界。善男子，有彼妙觉性遍满故，根性尘性无坏无杂，根尘无坏故如是乃至陀罗尼门无坏无杂，如百千灯光照一世，其光遍满无坏无杂。善男子，觉成就故当知菩萨不与法缚，不求法脱，不厌生死，不爱涅槃，不敬持戒，不增毁尽，不重酒席，不轻初学，何以故？一切觉故。譬如眼光小了前进，其光圆满，得无增碍。何以故？光体无二，无增碍故。善男子，此菩萨即末世众生， 修习此心得成就者，于此无修亦无成就，圆觉普照，寂灭无二。一中百千万亿阿僧祇，不可说恒河沙诸佛世界，犹如空花，乱起乱灭，不即不离，无复无脱。使之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犹如做梦。善男子，如做梦故，当知生死即涅槃，无起无灭，无来无去。其所证者，无得无失，无取无舍。其能证者，无作无止，无任无灭。于此证中，无能无所，毕竟无证亦无证者，一切法性平等不坏。善男子，彼诸菩萨如是修行，如是见次，如是思维，如是住持，如是方便，如是开悟，求如是法，亦不迷闷。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夫言汝当知，一切诸众生身心皆如幻，身相属四大，心性归六尘，四大体各离，谁为合合者？如是见修行，一切悉清净，不动变法界，无作止任灭，亦无能证者。一切佛世界，犹如虚空花，三世悉平等，毕竟无来去。初发心菩萨，即末世众生，欲求入佛道，应如是修习。于是，金刚藏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善为一切诸菩萨众宣扬如来圆觉清净大婆罗尼，因地法行，见此方便，与诸众生开法蒙昧，再会法众成佛慈慧，幻意朗然，慧目清净。世尊，若诸众生本来成佛，何故复有一切无明？若诸无明众生本有，何因缘故如来复说本来成佛？十方一生本成佛道，后起无明，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唯愿不舍无遮大慈，为诸菩萨开秘密藏，即为末世一切众生得闻如是修陀罗教了义法门，永断疑悔。作是已矣，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尔时世尊告金刚藏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 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于如来甚深秘密究竟方便，是诸菩萨最上教诲了义大圣，能使十方修学菩萨及诸末世一切众生得决定信永断疑悔。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是金刚藏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善男子，一切世界始终生灭，前后有无，聚散起止，念念相续，循环往复，种种取舍，皆是轮回。未出轮回而变圆觉，彼圆觉性即同流转，若免轮回，无有是处。譬如动木能摇蘸水，又如定眼游回转火，云始月运周行暗移，亦复如是。善男子，诸玄未悉，彼物先住，尚不可得，何况轮转生死垢心曾未清净，观佛圆觉而不玄复，是故汝等便生三惑。善男子，譬如幻意望见空花，幻意若除，不可说言此意已灭，何时更起一切诸意？何以故？一花二法非相待故。亦如空花灭于空时，不可说言虚空何时更起空花？何以故？空本无化，非起灭故。生死涅槃同于起灭，妙皆圆照，离于华矣。善男子，当知虚空非是暂有，亦非暂无，况复如来圆觉随顺，而为虚空平等本性。善男子，如晓金矿，金非消有，既已成金，不重为矿。金无穷始，金性不坏，不应说言本非成就，如来圆觉亦复如是。善男子，一切如来妙圆觉心本无菩提，即与涅槃亦无成佛，即不成佛，无妄轮回，即非轮回。善男子，但诸声闻所缘境界，身心语言皆悉断灭，终不能至彼之亲证所现涅槃，何况能以有思维心测度如来圆觉境界？如取萤火烧须弥山，终不能着。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入于如来大寂灭海，终不能至。是故我说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先断无始轮回根本。善男子，有作思维从有心起，皆是六尘 妄想元气，非实心体，亦如空话。用此思维便于佛境，犹如空花复解空果，辗转妄想，无有是处。善男子，希望佛心多诸巧见，不能成就圆觉方便。如是分别，非为正问。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金刚藏当知，如来寂灭性未曾有终始，若以轮回心思维及玄复，但知轮回际不能入佛海。譬如飘金矿，金非消故有，虽复本来金，终以消成就。一成真金体，不复重为矿。生死与涅槃，凡夫及诸佛，同为空花相。思维有幻化，何况皆虚妄。若能了此心，然后求圆觉。于是弥勒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又绕三匝，长跪叉手而拜佛言：大悲世尊，广为菩萨开秘密藏，令诸大众深悟轮回分别邪正，能使末世一切众生无畏道也，与大涅槃生决定性，无复重随轮转境界起循环见。世尊，若诸菩萨及末世众生欲游如来大寂灭海，云何当断轮回根本？欲诸轮回有几种性？修佛菩提几等差别？回入尘劳当设几种教化方便度诸众生？唯愿不舍旧世大悲，令诸修行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慧目肃清，照耀心境，圆悟如来无上之见。作是予以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尔时世尊告弥勒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请问如来深奥秘密微妙之意，令诸菩萨结清慧目，即令一切末世众生永断轮回，心悟实相，具无生忍。如今谛听，当为汝说。使弥勒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际，犹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若诸世界一切种性，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当知轮回爱为根本，犹有诸欲助发爱性， 是故能令生死相续。欲因爱生，命因欲有，众生爱命，还以欲本。爱欲为因，爱命为果。由于欲境起诸为顺，竟被爱心而生增极，造种种业，是故复生地狱恶鬼。知欲可厌，爱厌业道，舍恶乐善，复现天人。又知诸爱可厌恶故，弃爱乐舍，还自爱本，便现有为增上善果。皆轮回故，不成圣道。是故众生欲脱生死，免诸轮回，先断贪欲，即出爱渴。善男子，菩萨变化示现世间，非爱为本，但以慈悲令彼舍爱，假诸贪欲而入生死。若诸末世一切众生能舍诸欲，即除增爱，永断轮回，勤求如来圆觉境界与清净心，便得开悟。善男子，一切众生有本贪欲，发挥无明，显出五性差别不等，以二种障而现身前。云何二障？一者理障，爱正之见；二者事障，续诸生死。云何五性？善男子，若此二障未得断灭，名未成佛。若诸众生永舍贪欲，先除事障，未断理障，但能悟入声闻缘觉，未能显著菩萨境界。善男子，若诸末世一切众生欲犯如来大缘觉海，先当发愿勤断二障，二障已伏，即能悟入菩萨境界。若是理障已永断灭，即入如来微妙圆觉，满足菩提及大涅槃。善男子，一切众生皆证圆觉，逢善知识，依彼所作因地法行，尔时修习，便有顿见。若遇如来无上菩提正修行路，根无大小，皆成佛果。若诸众生虽求善友，遇邪见者，未得正悟，是则名为外道种性。邪是过谬，非众生救，是名众生五性差别。善男子，菩萨为以大悲方便入诸世间，开发慧悟，乃至示现种种形象，逆顺境界，与其同事化令成佛，皆以无始清净愿力。若诸末世一切众生与大圆觉起增上心，当发菩萨清净大愿，应作誓言：愿我今者诸佛缘觉，求善知识，莫执外道，给予二圣，依愿修行，见断诸障，障尽愿满， 电灯解脱清净法殿，正大圆觉妙庄严喻。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弥勒汝当知，一切诸众生不得大解脱，皆有贪欲故，堕落于生死。若能断憎爱，给予贪嗔痴，不因差别性，皆得成佛道。二障永消灭，求是得正悟，随顺菩萨愿，依止大涅槃。十方诸菩萨皆以大悲愿示现入生死。现在修行者及末世众生，勤断诸爱见，便归大圆觉。于是清净慧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祖，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为我等辈广说如是不思议事，本所不见，本所不闻，我等今者蒙佛善诱，身心泰然，得大饶益。愿为诸来一切法众，重宣法王圆满觉性。一切众生及诸菩萨如来世尊，所证所得云何差别？令末世众生闻此圣教，随顺开悟，见此能入。作是于已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尔时世尊告清净慧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末世众生请问如来，见次差别，汝今谛听，当为汝说。使清净慧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善男子，圆觉自性，非性性有，寻诸性起，无取无证，于实相中识无菩萨及诸众生。何以故？菩萨众生皆是幻化，幻化灭故，无起证者。譬如眼根不自见眼，性自平等，无平等者，众生迷倒，未能除灭一切幻化。于灭未灭妄功用中，便现差别。若得如来寂灭随顺，实无寂灭即寂灭者。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来有妄想我及爱我者，曾不自知念念生灭，故起憎爱，耽着五欲。若遇善友，教令开悟，净圆觉性，发明起命，即知此生性自劳虑。若复有人劳虑永断，得法界境，即彼境界为自障碍，故于圆觉 而不自在，此名凡夫随顺即性。善男子，一切菩萨见解为爱，虽断解爱，犹住见觉，觉爱为爱而不自在，此名菩萨未入地者随顺觉性。善男子，有照有觉，俱名障碍。是故菩萨常觉不住，照与照者同时寂灭。譬如有人自断其手，手已断故无能断者，则以爱心自灭诸爱，爱已断灭无灭爱者。修陀罗教如标月指，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一切如来种种言说开示菩萨亦复如是，此名菩萨已入地者随顺觉性。善男子，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得念失念无非解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痴通为般若，菩萨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无明真如无异境界，诸戒定慧即淫怒痴俱是犯行，众生国土同一法性，地狱天宫皆为净土，有性无性齐成佛道，一切烦恼毕竟解脱，法界海会照了诸相犹如虚空，此名如来随顺觉性。善男子，但诸菩萨即末世众生，即一切时不起妄念，与诸妄心亦不熄灭，诸妄想境不加了知，与无了知不变真实，彼诸众生闻是法门，信解受持，不生惊畏，是则名为随顺觉性。善男子，汝等当知，如是众生已曾供养百千万亿恒河沙诸佛及大菩萨，直众得本。佛说世人宁为成就一切种智。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清净慧当知，圆满菩提性，无取亦无证，无菩萨众生觉与未觉时，见次有差别，众生为解爱，菩萨为离觉，入地永寂灭，不住一切相，大觉悉圆满，名为变随顺。末世诸众生心不生希望，佛说如是人现世即菩萨，供养恒沙佛功德已圆满，虽有多方便，皆名随顺之。即是威德自在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 又绕三匝长跪插手而拜佛言：大悲世尊，广为我等分别如是随顺觉性，令诸菩萨觉心光明，成佛原因不因修习而得善地。世尊，譬如大乘外有四门，随方来者非止一路，一切菩萨庄严佛国即成菩提，非一方便，唯愿世尊广为我等宣说一切方便见次，并修行人总有几种，令此慧菩萨及末世众生求大圣者速得开悟，游戏如来大寂灭海。作是予以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尔时世尊告威德自在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于如来如是方便，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是威德自在菩萨奉教欢喜，记住大众默然而听。善男子，无上妙觉遍诸十方，出生如来与一切法同体平等，一诸修行实无有二，方便随顺其数无量，缘摄所归寻性差别当有三种。善男子，若诸菩萨悟尽缘觉，以净觉心取净为行，由成诸念觉识烦动净慧发生，身心克尘从此永灭，便能内发寂静清安。由寂静故，十方世界诸如来心于中显现，如镜中像，此方便者名奢摩他。善男子，若诸菩萨悟净缘觉，以净觉心知觉心性及与根尘，皆因幻化，及其诸幻亦出幻者，变化诸幻而开幻众，由其幻故，便能内发大悲清安。一切菩萨从此起行，见次增进，彼观幻者非同幻故，非同幻观，皆是幻故，幻相永离。是诸菩萨所缘妙行如图掌描，此方便者名三摩薄提。善男子，若诸菩萨悟净缘觉，以净觉心不取幻化及诸镜像，了知身心皆为挂碍，无知觉明不依诸爱，永得超过爱无爱尽，受用世界及于身心，相在尘欲如气中黄，生出于外，烦恼涅槃不相留爱，便能内发寂灭清安，妙觉随顺寂灭境界，自他身心所不能及，众生寿命 皆为浮想。此方便者宁为禅呐。善男子，此三法门皆是圆觉亲近随顺，十方如来因此成佛，十方菩萨种种方便，一切同意，皆以如是三种事业。若得圆正，即成圆觉。善男子，假使有人修于圣道，教化成就百千万亿阿罗汉辟之佛果，不如有人闻此圆觉无碍法门，一刹那清随顺修习。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威德汝当知，无上大觉心，本寂无二相，随顺诸方便，其数即无量。如来总开示，便有三种类：寂静奢摩他，如镜照诸相，如幻三摩提，如苗见增长。禅那为寂灭，如彼气中黄。三种妙法门，皆是觉随顺，十方诸如来及诸大菩萨因此得成道。三世圆正故，名究竟涅槃。于是辩音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祖，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拜佛言：大悲世尊，如是法门甚为稀有，世尊，此诸方便一切菩萨与圆觉门有几修习？愿为大众及末世众生方便开示，令悟实相。作事于已，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尔时世尊告辩音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大众及末世众生问于如来如是修习，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是辩音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善男子，一切如来圆觉清净，本无修习及修习者。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依于未觉幻力修习，尔时便有25种清净定轮。若诸菩萨唯取其净，有净力故，永断烦恼，究竟成就，不起于坐，便入涅槃。此菩萨者，名单修奢摩他。若诸菩萨为观如幻，以陀力故，变化世界种种作用，备行菩萨清净妙行，与陀罗尼不失纪念及诸净慧，此菩萨者名单修三摩薄提。若诸菩萨唯灭诸幻，不取作用，独断烦恼，烦恼断尽，辨证实相，此菩萨者名单修禅那。 若诸菩萨先取至净，以净慧心照诸患者，便于世中起菩萨行。此菩萨者，名先修奢摩他，后修三摩薄提。若诸菩萨以净慧故，正至净性，便断烦恼，永出生死。此菩萨者，名先修奢摩他，后修禅那。若诸菩萨以寂静慧复现幻力，种种变化度诸众生，后断烦恼而入寂灭。此菩萨者，名先修奢摩他，中修三摩薄提，后修禅那。若诸菩萨以至净力断烦恼已，后起菩萨清净妙行，度诸众生。此菩萨者，名先修奢摩他，中修禅那，后修三摩薄提。若诸菩萨以至净力心断烦恼，复度众生，建立世界。此菩萨者，名先修奢摩他，其修三摩薄提禅那。若诸菩萨以至净力资发变化，后断烦恼，此菩萨者，名其修奢摩他三摩薄提，后修禅那。若诸菩萨以至净力用自寂灭，后起作用变化世界，此菩萨者，名其修奢摩他禅那，后修三摩薄提。若诸菩萨以变化力种种随顺而起至净，此菩萨者，名先修三摩薄提，后修奢摩他。若诸菩萨以变化力种种境界而起寂灭，此菩萨者，名先修三摩薄提，后修禅那。若诸菩萨以变化力而作佛事，安住寂静而断烦恼，此菩萨者，名先修三摩薄提，中修奢摩他，后修禅那。若诸菩萨以变化力无碍作用断烦恼故，安住至净，此菩萨者，名先修三摩薄提，中修禅那，后修奢摩他。若诸菩萨以变化力方便作用，至净寂灭，二俱随顺，此菩萨者，名先修三摩薄提，其修奢摩他禅那。若诸菩萨以变化力种种起用，资于至净，后断烦恼，此菩萨者，名其修三摩薄提奢摩他，后修禅那。若诸菩萨以变化力资于寂灭，后住清净，无作净虑，此菩萨者，名其修三摩薄提禅那，后修奢摩他。若诸菩萨以寂灭力而起至净，住于清净，此菩萨者，名先修禅那，后修奢摩他。若诸菩萨以寂灭力而起作用，与一切境，即用 随顺，此菩萨者名先修禅那，后修三摩钵提。若诸菩萨以寂灭力种种自性安于静虑而起变化，此菩萨者名先修禅那，中修奢摩他，后修三摩钵提。若诸菩萨以寂灭力无作自性起于作用清净境界，归于静虑，此菩萨者名先修禅那，中修三摩钵提，后修奢摩他。若诸菩萨以寂灭力种种清净而住静虑，起于变化，此菩萨者名先修禅那，其修奢摩他，三摩钵提。若诸菩萨以寂灭力自于至净而起变化，此菩萨者名其修禅那，奢摩他，后修三摩钵提。若诸菩萨以寂灭力自于变化而起至净清明净慧，此菩萨者名其修禅那，三摩钵提，后修奢摩他。若诸菩萨以缘觉慧缘合一切，于诸性相无离觉性，此菩萨者名为缘修三种自性，清净随顺。善男子，是名菩萨二十五轮，一切菩萨修行如是。若诸菩萨及末世众生以此轮者，当持梵行，寂静思维，求爱忏悔，经三七日与二十五轮各安标记，至心求哀，随手截取，一节开示，便至顿见，一念一悔，即不成就。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便因汝当知，一切诸菩萨无碍清净慧，皆以禅定生，所谓奢摩他，三摩提禅那，三法顿见修有二十五种，十方诸如来三世修行者，无不因此法而得成菩提，唯除顿觉人并法不随顺。一切诸菩萨及末世众生，常当持此轮，随顺勤修习，依佛大悲力，不久正涅槃。于是净诸业障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又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为我等辈广说如是不思议事，一切如来因地形象，令诸大众得未曾有，睹见调御，理恒沙劫，勤苦境界，一切功用犹如一念，我等菩萨深自庆畏。世尊，若此决心本性清净，因何染污？ 是诸众生迷闷不入，唯愿如来广为我等开悟法性，令此大众及末世众生作将来眼。作是已矣，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尔时世尊告净诸业障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大众及末世众生自问如来如是方便，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时净诸业障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妄想只有我人众生，给予寿命，任似颠倒为实我体，由此变生增爱二境，与希望体重置希望，二妄相依，生妄业道，有妄业故，妄见流转，厌流转者妄见涅盘，由此不能入清净觉。非觉为具诸能入者，有诸能入，非觉入故。是故动念及与息念，皆归迷闷。何以故？有有无始，本起无名，为己主宰。一切众生生无慧目，身心等性，皆是无名。譬如有人不自断命，是故当知有爱我者，我与随顺；非随顺者，便生憎怨。为憎爱心养无明故，相续求道，皆不成就。善男子，云何我相？为诸众生心所证者。善男子，譬如有人百骸调适，忽忘我身，四肢旋缓，摄养乖方，微加真爱，则只有我，是故正去方现我体。善男子，其心乃至正于如来，毕竟了知清净涅盘，皆是我相。善男子，云何人相？为诸众生心悟正者。善男子，悟有我者，不复认我，所悟非我，悟亦如是。悟已超过一切正者，悉为人相。善男子，其心乃至圆悟涅盘，即是我者，心存少悟，背淡正理，皆名人相。善男子，云何众生相？为诸众生心自正悟所不及者。善男子，譬如有人作如是言：我是众生，则知彼人说众生者，非我非彼。云何非我？我是众生，则非是我。云何非彼？我是众生，非彼我故。善男子， 但诸众生了证了悟，皆为我人，而我人相所不及者，存有所了，名众生相。善男子，云何受命相？为诸众生心照清净，觉所了者，一切业智所不自见，犹如命根。善男子，若心照见一切觉者，皆为尘垢，觉所觉者不离尘故，如汤消冰，无别有冰，知冰消者，存我觉我，亦复如是。善男子，末世众生不了四相，虽经多劫勤苦修道，但名有为，终不能成一切圣果，是故名为正法末世。何以故？任一切我为涅槃故，有证有悟名成就故。譬如有人任贼为子，其家财宝终不成就。何以故？有我爱者，亦爱涅槃，扶我爱根为涅槃相。有憎我者，亦憎生死，不知爱者真生死故，别憎生死名不解脱。云何当知法不解脱？善男子，彼末世众生其菩提者，以己微正为自清净，犹未能尽我相根本。若复有人赞叹彼法，即生欢喜，便欲嫉妒；若复诽谤彼所得者，便生嗔恨，则知我相坚固咫尺，前夫葬时游戏诸根，曾不间断。善男子，彼修道者不除我相，是故不能入清净觉。善男子，若知我空无回我者，由我说法，我未断故，众生受命亦复如是。善男子，末世众生说病为法，是故名为可怜悯者。虽勤精进增益诸病，是故不能入清净觉。善男子，末世众生不了四相，以如来解其所行处，为自修行，终不成就。或有众生未得未得，未证未证，见圣尽者心生嫉妒，犹彼众生未断我爱，是故不能入清净觉。善男子，末世众生希望成道，无令求物，唯意多闻，增长我见，但当精勤降伏烦恼，起大勇猛，未得令得，未断令断，贪嗔爱慢，缠取嫉妒，对境不生，彼我恩爱，一切寂灭。佛说世人见此成就，求善知识，不堕邪见。 若于所求别生增爱，则不能入清净觉海。二是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敬业汝当知，一切诸众生皆有执我爱，无始妄流转，未除四种相，不得成菩提。爱增生于心，禅取存诸念，是故多迷闷，不能入觉成。若能归悟刹，先去贪嗔痴，法爱不存心，见次可成就。我身本不有增爱，何有生？此人求善友，终不堕邪见。所求别生心，究竟非成就。于是普觉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拜佛言：大悲世尊，快说禅定，令诸大众得未曾有，心意荡然，获大安稳。世尊，末世众生去佛渐远，贤圣引夫邪法增炽，是诸众生求何等人，依何等法，行何等行，除去何病，云何发心，令彼勤忙不堕邪见。作事一意，五体投地，如是三情，终而复始。二是世尊告普觉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资问如来如是修行，能使末世一切众生无畏道也，令彼众生得成圣道。汝今谛听，当为汝说。使普觉菩萨奉教欢喜，记住大众默然而听。善男子，末世众生将发大心求善知识，欲修行者当求一切正知见人，心不住相，不着声闻缘觉境界，虽现尘劳，心恒清净，是有诸过赞叹梵行，不令众生入不虑矣。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末世众生见如是人，应当供养，不惜生命。彼善知识四威仪中常现清净，乃至视现种种过患，心无骄慢，况复博才妻子眷属。若善男子以彼善友不起恶念，即能究竟成就正觉，心花发明照十方刹。善男子，彼善知识所证妙法，应离四病。云何四病？一者坐病。若复有人作如是言：我于本心作种种行，欲求圆觉，彼圆觉性非坐得故， 说明为病，二者任病。若复有人作如是言，我等今者不断生死，不求涅槃，涅槃生死无起灭念，任彼一切随诸法性欲求圆觉，彼圆觉性非任有故，说明为病。三者指病。若复有人作如是言，我今自心永息诸念，得一切性既然平等，欲求圆觉，彼圆觉性非指何故，说明为病。四者灭病。若复有人作如是言，我今永断一切烦恼，身心毕竟空无所有，何况根尘虚妄境界，一切永寂，欲求圆觉，彼圆觉性非寂相故，说明为病。离四定者，则之清净；作事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善男子，末世众生欲修行者，应当尽命供养善友，是善知识。彼善知识欲来亲近，应断骄慢；若复远离，应断嗔恨。现逆顺境，犹如虚空，了知身心毕竟平等，与诸众生同体无异。如是修行，方入圆觉。善男子，末世众生不得成道，犹有无始自他增爱，一切种子故为解脱。若复有人观彼怨家如己父母，心无有二，即处诸病，一诸法中自他增爱，亦复如是。善男子，末世众生欲求圆觉，应当发心作如是言：尽于虚空一切众生，我皆令入究竟圆觉，与圆觉中无取决者，除彼我人一切诸相，如是发心，不堕邪见。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普觉汝当知，末世诸众生欲求善知识，应当求正见。心远二圣者，法中除四病，为坐止任灭，亲近无骄慢，远离无嗔恨，见种种境界，心当生稀有，还入佛出世，不犯非律仪，戒根永清净，度一切众生究竟入圆觉，无比我人相，当以正智慧，便得超邪见，正解波涅盘。于是圆觉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拜佛言：大悲世尊， 为我等辈广说境界种种方便，令末世众生有大增益。世尊，我等今者已得开悟，若佛灭后，末世众生未得悟者，云何安居修此圆觉清净境界？此圆觉中三种境观以何为首？唯愿大悲为诸大众及末世众生施大饶益。作是予以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尔时世尊告圆寂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于如来如是方便，以大饶益施诸众生，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是圆觉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善男子，一切众生若佛住世，若佛灭后，若法末时，有诸众生具大圣性，信佛秘密大圆觉心，欲修行者，若在伽蓝安处途中，有缘事故，随分思察，无我以说。若复无有他事因缘，即见道场，当立期限。若立长期百二十日，中期百日，下期八十日，安置静居。若佛现代，当正思维；若佛灭后，施设形象，心存目想，生正意念，还从如来常住之日，衔诸幡花经三七日，起手十方诸佛名字，求爱忏悔，欲善境界，得心清安。过三七日，一向摄念，若经下手三月安居，当为清净菩萨止住，心离声闻，不假途中。至安居日，即佛前作如是言：我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某甲，具菩萨圣，修寂灭行，同入清净实相住持，以大圆觉为我伽蓝，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涅槃自性，无系属故。今我敬请，不以声闻，当与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三月安居，为修菩萨无上妙觉大因缘故，不系途众。善男子，此名菩萨示现安居，过三七日，随往无碍。善男子，若比末世修行众生求菩萨道入三七者，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取。善男子，若诸众生修奢摩他，先起至静，不起思念，静极便觉。如是出境，从于一身至于世界，皆亦如是。 山男子，若结遍满一世界者，一世界中有一众生起一念者，皆悉能知，百千世界亦复如是。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取。善男子，若诸众生修三摩薄提，先当意向十方如来、十方世界一切菩萨，以种种门见此修行勤苦三昧，广发大愿，自熏成种，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去。善男子，若诸众生修于禅那，先取数门，心中了知生住灭念分际投数，如是周遍思维仪中分别念数无不了之，见次增进，乃至得知百千世界一滴之雨，犹如目睹所受用物，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取。是名三观出手方便。若诸众生遍修三种，勤行精进，即命如来出现于世。若后末世顿根众生心意求道不得成就，忧喜业障，当请忏悔，常起希望，先断增爱，极度禅取，求圣上心，三种静观随学于世，此观不得，复习彼观，心不放舍，见此求证。二是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缘觉汝当知，一切诸众生欲求无上道，先当结三七，忏悔无始业，经于三七日，然后正思维，非彼所闻境，毕竟不可取。奢摩他致敬，三摩正一尺，禅那明属门，是名三净观。若能勤修习，是名佛出世。顿根未成者，常当勤心忏，无视一切罪，诸障若消灭，佛境便现前。于是贤善首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祖，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拜佛言：大悲世尊，广为我等及末世众生开悟如是不思议事。世尊，此大圣教名字何等，云何奉持，众生修习得何功德，云何使我护持经人留不此教，至于何地？作是于已，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尔时世尊告贤善首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于如来如是经教功德名字，汝今谛听，当为汝受。 使行善受菩萨奉教欢喜，记住大众默然而听。善男子，是经百千万亿恒河沙诸佛所说，三世如来之所守护，十方菩萨之所皈依，十二不净清净眼目，是经名大方广圆觉陀罗尼，一名修多罗了义，一名秘密王三昧，一名如来决定境界，一名如来藏自性差别，汝当奉持。善男子，是经唯显如来境界，唯佛如来能尽宣说。若诸菩萨及末世众生依此修行，见此增进，至于佛地。善男子，是经名为顿教大圣，顿济众生，从此开悟，亦设渐修一切群品。譬如大海不让小流，乃至文蒙及阿修罗饮其水者，皆得充满。善男子，假使有人纯以七宝积满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不如有人闻此经名及一句意。善男子，假使有人教百恒河沙众生得阿罗汉果，不如有人宣说此经分别半句。善男子，若复有人闻此经名，信心不惑，当知是人非于一佛二佛众诸福慧，如是乃至尽恒河沙一切佛所，种种善根，闻此经教。如善男子，当护末世是修行者，无令恶魔及诸外道恼其身心，令生退去。尔时会中有火手金刚、崔碎金刚、弥兰婆金刚等八万金刚，并其眷属，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而拜佛言：世尊，若后末世一切众生有能持此决定大圣，我当守护如护眼目，乃至道场所修行处，我等金刚自领徒众，晨曦守护，令不退转，其家乃至永无灾障，疫病消灭，财宝丰足，常不乏少。尔时大梵天王、二十八天王、并须弥山王、护国天王等，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而拜佛言：世尊，我亦守护是持经者，常令安稳，心不退转。尔时有大力鬼王名吉盘图，与十万鬼王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而拜佛言：世尊，我亦守护是持经人，朝夕侍卫，令不退屈。其人所居亦由寻内，若有鬼神亲其境界，我当使其碎入微尘。 佛说此经已一切菩萨天龙鬼神八部眷属记住天王梵王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